洛苏厄书第十九章。西莫盎及西莫盎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二签，他们的土地是在犹大子孙的产业内，他们分得的产业是贝尔舍巴、舍玛、摩拉达、哈扎尔舒阿尔、巴拉、厄增、厄尔托拉德、贝图尔、荷尔玛、七科拉格、贝特马尔加波特、哈扎尔苏萨、贝特勒巴敖特、汉沙鲁恒，共计十三座城和所属村镇。阿因、黎孟、厄特尔和阿商，共计四座城和所属村镇。尚有这些城市四周所有的村镇，直到巴阿拉特贝尔及乃格布的拉玛。以上是西莫盎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西莫盎子孙的产业取自犹大子孙的土地，是因为犹大子孙分得的地区过于广大，因此西莫盎子孙在他们的境内分得了产业。泽布隆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三签，他们领域的界限直达沙杜德，由此西上直达马尔阿拉、路经达巴舍特和约科乃罕前面的小河，再由沙杜德向东转向日出之地，直到基斯罗特大伯尔，经多贝拉特直上至亚非亚，由此折东经加特赫贝尔至伊塔卡钦，出黎孟直达乃阿，再由此北上转向哈纳通，直达伊费塔赫尔山谷，境内有卡塔特、纳哈拉尔、史莫隆、伊德阿拉和贝特勒恒，共计十二座城和所属村镇。这些城和村镇是泽布隆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伊撒加尔及伊撒加尔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四签，他们的领域是伊次勒尔、格苏罗特、熟能、哈法拉因、史雍、阿纳哈拉特、多贝拉特、克史雍、厄贝兹、勒莫特、恩加宁、恩哈达、贝特帕泽兹。边界上还有大伯尔、沙哈七马、贝特舍莫市，直达约旦河，共计十六座城和所属村镇。这些城和所属村镇是伊撒加尔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阿歇尔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五签，他们得的领域是赫尔卡特、哈里、贝腾、阿格沙福、阿拉莫勒克、阿马德、米沙尔、西至加尔莫尔和比贝纳特河，然后转向东方，直达贝特达贡与泽布隆和北方的伊费塔赫尔山谷相接，在经贝特厄莫克和乃耶尔至加布尔北部，在经阿贝东、勒河布、哈孟、卡纳、 直达七东大城，由此转向腊马，直至左耳坚城，再转向腊马，直达于海。此外，上有马哈勒布、阿格奇布、阿科、阿费克和勒合布，共计22座城和所属村镇。这些城和村镇是阿贤尔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纳斐塔里及纳斐塔里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六迁，他们的边界是起自赫勒福和扎纳宁橡树，经阿达米乃科布和亚贝乃尔，直到拉孔，弃于约旦河。西方边界由阿次诺特大伯尔直达乌科克，南接泽布隆，西接阿歇尔，东方以约旦河为界。设防的城市有七丁、泽尔、哈马特、拉卡特、基乃勒特、阿达马、拉马、哈作尔、卡德士、厄德勒、恩哈作尔、伊朗、米格达勒尔、何楞、贝特阿纳特和贝特舍莫市，共计19座城和所属村镇。这些城和村镇是纳斐塔里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丹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得了第七迁，他们分得的领域是作腊、厄士陶尔、伊尔舍莫市、沙阿拉宾、阿亚隆、伊特拉、厄隆、提莫纳、厄科隆、厄尔特科、基贝通、巴拉特、耶胡德、贝乃贝拉克、加特黎孟、莫雅尔孔、纳孔和约培对面的地区。但是这地区为丹的子孙过于狭窄，因而丹的子孙上去攻占了勒生，屠杀了城中的人民，据为己有，住在那里，以他们祖先丹的名字称勒生为丹。这些城和村镇是丹支派子孙按照家族分得的产业。以色列子民依照界限分完了产业以后，又在他们中间分给了农的儿子若苏厄一份产业。他们照上主的吩咐，将若苏厄要求的城市，即厄弗拉因山地的提莫纳特色拉黑给了他。若苏厄便重建了那城，住在那里。以上是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农的儿子若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各支派的族长，在使罗会幕门口于上主面前抽签划分土地的技术，分地的事就这样完成了。